然后取得它相对应的所相应该享有这种市场的这种声誉和地位，以及说所获取的这些报酬哈。 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觉得各方应该如何形成合力啊，针对文娱领域的违法行为和不良风气，来促进影视行业的长期健康规范发展呢？ 所谓治理的合力，我想就是多部门齐心协力啊，鸡抓共管，多头并进，联合治理啊。包括你刚才说的，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或者叫粉丝，你也有一份自己所尽之力啊，对于改善这些饭圈乱象等等，会起到一个应有的作用。那么，如果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的话，就会对文娱领域的各种违法行为和不良的风气形成一个有效的长期的遏制。刚才你说到中央网信办也好，还是中央宣传部也好，发出的这两份通知，我认为就是从政府的层面出了两记有力度的重拳。前者是针对网络上、社交媒体上粉丝与偶像群体的之间形成的这种饭圈现象。他要求的就是要强化网站平台对于明星经纪公司网上行为的管理责任啊，制定相应的网上运行的规范啊，对那种账号注册认证、内容发布、危机公关、粉丝管理等等网上的行为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那后者就是面对着范围更大的一种文化娱乐领域内的各种歪风行气，也尤其是各种三观不正啊、以丑为美的现象，提出一个综合治理的明确要求，同时要求严厉查处这种明星艺人的偷逃税行为啊，维护这种市场秩序。另外，我们看到从演艺行业内部也开始了以自律为特征的一个职业规范建设啊。前不久呢，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就制定了一个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的管理办法。那么，这个协会的秘书长在介绍啊相关的情况时，他就说了，接下来啊，演出行业协会要做的几件要事啊，第一个就是在已有的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啊，进一步完善所有道德自律评议程序以及惩戒措施。那么第二个呢，动作就是要所有的演艺经纪机构下一步要重点强化自律管理。目前正在起草啊这个经纪机构的自律管理规范，这样的一种啊两步这个动作的话，就会让经纪机构把工作做在前面啊，而不是出了问题再去后面找补。这样的话能做到的就是压实这个经纪机构的这种企业责任，维护整个演艺行业的形象。我想有了从政府层面啊到行业内部到粉丝啊这些方方面面的共同的努力啊，中国的影视行业是完全可以迎来自己既健康又规范的大发展的。 是的，遵纪守法是文娱行业发展的底线，文艺工作者要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创作上，坚持修德、修学、修业、修身，弘扬工匠精神，保持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努力创作出传得开、立得住、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才是正道。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姐，北京新闻广播出事儿了。 怎么了郑好骗？ 我找不到新闻广播的频率了，可能是非法黑电台正在对它进行干扰 啊。那快打110啊。 好，我这就打。 快住手。 大哥， 真好信啊，不要轻信真好骗，新闻广播是出了事儿，不过呢是件大好事。 什么好事？ 2月2号开始，北京新闻广播搬家了，调频94.5兆赫，全天24小时播音，10000瓦大功率调频，收听效果更好。 FM 94.5是吧？ 北京新闻广播， 还真有了 新调频， 好声音，锁定 FM 94.5。 古北朝鲜路，你该。